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随着电影《梅兰芳》的上映，孟小冬和梅兰芳当年的婚恋往事再度浮出水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在问孟小冬到底何许人也，当年他与梅兰芳经历了怎样一段惊天动地、美妙而又悲怆的婚姻，在他70年的人生中都有过哪些一波三折的传奇经历。今天的迷幻时空为大家讲述孟小冬的传奇一生。各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孟小冬，名若兰，字令辉，艺名小冬，祖籍山东济南。1908年12月9日出生在上海一个京剧世家，祖父孟七是与谭鑫陪同时代的著名文武老生兼武境演员。为了生计，帅家从北方迁移到上海，孟七的五个儿子都子承父业，进入了京剧行。孟小冬的父亲叫做孟洪群，因排行老五，人称孟五爷，工文武老生以及武境。孟小冬生长在这样一个京剧世家，自小耳濡目染，对演戏十分爱好，同时又表现出了戏曲天分。孟洪群认准女儿是一块可造之材，打小就让她勤学苦练，并且拜师学艺。孟小冬因为聪慧好学，进步甚快。1914年，才只有6岁的孟小冬便开始搭班去无锡演出了。8岁那年，他又正式拜裘月祥学习孙派老生。12岁时就在无锡新世界正式登台，14岁时在上海乾坤大剧场演出，因扮相俊美，嗓音洪亮，引人瞩目。这期间，他不但应功老生，连武生也唱。1924年，孟小冬辗转北上，先至天津，后到北京。1925年，对孟小冬来说，却有不少值得载入个人史册的大事件，其中又以能和举世闻名的灵界大王棋逢对手的梅兰芳同台合作最受世人的瞩目。孟小冬初次与梅兰芳同台是在北京第一舞台，不过两个人虽说同台，却并不同戏。1925年6月5日，北京第一舞台有一场盛大的义务戏，大胄是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道二是余淑妍、尚小云的《打鱼杀家》，道三就是孟小冬和裘桂仙的《上天台》，连马连良、荀慧生等名角的戏都排在前面，可见这场演出对孟小冬来说意义何等的重大。从此他在京城也声名鹊起，以后的营业戏卖座几乎与梅兰芳、杨小楼和余淑妍相持平。正值妙龄的孟小冬生着一双大眼睛，鼻子直挺，嘴唇饱满， 从五官到脸颊的线条与女子的圆润中又隐现男子的直硬，眉目之间常常带了一丝忧郁，闲坐时满是处子的娴静，回过神来则又透露出一股破人的英气。据说袁世凯的女婿剧评人薛观澜曾将孟小冬的姿色与清末民初的雪艳琴、陆素娟、陆兰春等十位以美貌著称的昆凌相比，结论是无一能及孟小冬。孟小冬的扮相俊逸儒雅，姿态柔美又不失阳刚，她的嗓音高亢苍劲醇厚，全无女人的绵软与柔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当年撰写剧评的燕京散人也曾对孟腔有过细致的描摹。孟小冬生得一副好嗓子，最难得的是没有磁音，这在千千万万人里是难得一见的。在女婿生地界，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天津天风报主笔沙游天非常欣赏孟小冬，在文章当中称之为东皇，这一称号随即便被公众广泛接受，东皇的美誉一时四传。1925年8月23日，北京电灯公司总办冯树为了给他的母亲庆贺80寿诞，决定在三里河大街芝云公所举办一场盛大的堂会，特请戏界有威望的梨园工会负责人明清一的王勤农任戏提调。大众原已排定了梅兰芳和余淑妍合演的《四郎探母》，不料就在离演出还有一星期时，余淑妍突然称病不能如期演出。正在商讨不知如何是好时，有人提不如请正在开明戏院演出的昆角老生孟小冬来试试。戏提调王勤农初听不以为然，认为孟小冬虽然很红，但毕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怎能与梅大师相提并论呢？倒是堂会的主人一点儿也不反对，说不妨先对对戏看一看。而且第二天就在东四九条35号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的家中设置午宴，邀梅孟二人见面吊嗓排戏。 孟小冬到底是何许人？当年他与梅兰芳经历了怎样一段惊天动地美妙而又悲怆的婚姻？在他70年的人生中都有过哪些一波三折？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孟小冬的传奇人生。 这天孟小冬在师父裘月祥的陪同下早早地来到了冯府。尽管孟小冬和梅兰芳大师不久前同过台，但并不是同戏，因此这一天才算是初次相见。冯总裁上前为梅孟互作介绍，孟小冬对着梅兰芳谦虚的施礼，并随口叫了声梅大爷。不少梅兰芳的挚友听了都忍俊不禁，梅兰芳还礼道：小冬姑娘别客气。冯总裁道：往后还要常常见面，还是叫梅先生吧。排练场就设在冯宅的大客厅。四郎探母第一折做工是生旦对戏，当时在京城是最常见的传统剧目，但北京从民国2年，也就是1913年的1月1日起，由京师警察厅通令内外城各戏园子严禁男女合演。这道禁令直到民国19年，也就是1930年的正月初一才经当时的北平市公安局废止。因此在上世纪的20年代中期，北京各大小戏院子里头任何男女还是不能同台合演。像做工这一类的对戏，要么都是男演员，即戏中男女角色都是由男伶来扮演，或者由昆班的全部女伶来担任。孟小冬到北京演出以来，四郎探母已经演出了多次，与他合作的自然都是女伶。幸好这一禁令不适用于义务戏或者军阀豪门达官贵人的喜寿堂会当中。 于是乎，这场做工当中的丈夫杨延辉要由18岁的昆凌孟小冬来扮演，而妻子铁镜公主则由美男子梅兰芳来扮演，双方来了个阴阳颠倒，首先就讨得一个惊喜。话说下午3时，孟小冬变装的杨四郎登场，立刻获得了碰头彩。看他穿了一件短袖蓝士林布旗袍，头上仍然留着刘海儿，淡妆素裹，没有脂粉气，脚下一双圆头中跟的皮鞋，金井锁梧桐的大影子连得了两个喝彩。接着脍炙人口的杨艳辉做工院大段的嬉皮唱腔开始了，孟小冬嗓音高亢，声震无语，极富老痰的气味，而且听不出半点的词音，这可是女性唱老生最为难得的优点。在场的人们忍不住开始窃窃私语，刚才宴席上腼腆的姑娘怎么一下子判若两人呢？孟小冬在唱完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后，坐在椅子上静候公主的到来。随着幕后一声丫头带路啊，梅兰芳变装的铁镜公主上场了。由于天气炎热，梅兰芳身上的西装外套已然脱去，穿着一件白衬衫，足下的白色镂孔尖头皮鞋代替了高底的旗鞋。他唱完第3句“我本当驸马消遣游玩”后，右手举起丝帕向内一望，而此时端坐台上的驸马却是位眉清目秀的佳人。这一望，好嘛，引得台下是一片哄笑。8月23日，冯府盛大堂会如期鸣锣登场，梅梦果然是珠联璧合，旗鼓相当，大为成功。此后梅兰芳唱堂会如有四郎探母，总会邀请孟小冬来合演，也因此二人渐生情愫。至于梅兰芳与孟小冬是如何走向结合的，后人众说纷纭。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梅兰芳与孟小冬之恋若在常人，其实就是一件很寻常之事，只不过他二人皆是京城名角，连起居衣着芝麻大点的事儿都为众人所关注，恋情自然更是街谈巷议的好话题，报刊当然无例外的特别起劲，两人恋情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引人入胜的好新闻。关于这场恋爱如何发生的，后人众说纷纭了。其中一个说法为有人撮合，终成眷属。话说1926年下半年的一天，是王克敏的半百生日。王克敏时任财政总长兼银行总裁，是个戏迷，他过生日自然要大唱堂会戏，宾客如云，是名伶其极，梅梦自然均在被邀请之列。在酒席宴前，报界的张汉举说，孟小冬、梅兰芳，一个是虚声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皇王同场，珠联璧合，要是能合演一出游龙戏凤就太绝了。在场宾客没有一个不赞成的。看到大家这么开心，梅兰芳、孟小冬二话没说，洗脸化妆，粉墨登场。游龙戏凤是一出生旦对戏啊，唱作并重，梅兰芳经常演此戏，多次与余淑妍合作演于堂会当中。而孟小冬虽有师父教过此戏，但在此前从未出演，此次搞突然袭击，想现排是来不及了，没有办法，只好台上见。所谓艺高人胆大，孟小冬在从未正式登台演出此戏的情况下，居然敢于与梅大师台上见，连师父裘月祥都为之捏了把冷汗。孟小冬的妆是他的师父裘月祥画的，他将头上的网子勒得较高，看上去很像旧时的军官， 同时扮相又保住了皇帝的身份。孟小冬演来非常潇洒，当然这两段玩笑闹剧梅兰芳、孟小冬都是按剧本上规定的词和要求来演，特别是孟小冬演的中规中矩、左右逢源，和梅兰芳配合的天衣无缝、滴水不漏，非常符合风流天子正德皇帝的人物个性和儒雅气质。而梅兰芳扮演的村姑凤姐儿则是天真烂漫、轻松自如，二人的演出大受赞赏，一些梅兰芳的铁杆粉丝更是跃跃欲试，要为这对舞台情侣谋划出一段现实的婚姻。关于梅梦之恋的发生，另外还有一个版本是说，梅太太王明华因身患沉疴而预先安排，说是1926年的深秋，孟小冬等人来到天津的景上医院看望梅太太王明华，梅兰芳向王明华介绍了孟小冬。王明华说，这里常有人说起孟小冬，说是北京最红的虚声，报上都说孟小姐与梅老板是绝代双骄、珠联璧合，真的很感谢你来看我。孟小冬说道，都是梅先生捧我，我哪行啊。王明华笑着说，怎么不行，说话真讨人喜欢。我才不行了，肺病进入了第三期，已经没有生存希望了。我走后，婉华交给福儿，我不放心啊，我眼也不会闭。王明华所说的婉华是梅兰芳的字，福二呢则是指二太太福芝芳。当时在场的人中有人知道王明华素来不喜欢福芝芳，赶紧趁热打铁说，那您看孟小姐怎样，如果婉华交给小冬您放心不？王明华爽快地说，放心，孟小姐这么年轻，戏又唱得好，正好在舞台上可以配对合作，我愿将正事让给小冬，绝不能把福二扶正。孟小姐总归要嫁人的，如果同意，我愿为你们做大媒。不等着孟小冬回答，王明华就将左手上戴的戒指取下，戴到了孟小冬的左手无名指上，说道，就算是你们的订婚聘礼，恨的是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喽。据说福芝芳对梅梦结合并不满意，但最终他还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另外反对这桩婚姻的就是孟小冬的师父裘月祥，他觉得孟小冬正当红，一旦结婚，灵界大王的妻子又怎么会继续抛头露面唱戏来挣钱呢？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只要半年一年的不唱，就会前功尽弃，实在可惜。但孟小冬还是执意要嫁给梅兰芳，最终孟家拿出了3000块钱补偿了裘月祥，从此结束了师徒的契约。其实不用过多的猜测，梅梦之恋的发生虽然当事人特殊情况种种，也总不外乎两情相悦、两性相惜而已。对艺术的共同热爱与追求，两人同台演戏配合的那份默契，台下互相倾慕对方的才华，经常交流艺术，如此产生了感情是再自然不过了。 孟小冬到底是何许人？当年他与梅兰芳经历了怎样一段惊天动地、美妙而又悲怆的婚姻？在他70年的人生中，都有过哪些一波三折？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孟小冬的传奇人生。 婚后，孟小冬却开始有了空虚之感，他终日无所事事，感觉到离开了舞台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为了让孟小冬打发时光，梅兰芳想请余淑妍上门教孟小冬学戏，但是余淑妍当时身体不好，没有办法教戏。孟小冬自幼学戏，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只知唱戏的伶人，于是辟出了一间书房，设置了红木书桌，笔墨纸砚一应俱全，每日按时临窗习字，阅读戏本、白话小说。梅兰芳还手把手地教他画梅兰竹菊。 或谈论梨园掌故，或推敲戏词字韵，可谓其乐融融。后来孟小冬还聘请过一位国学老师学习书法，补习文化，所以后来他写得一手好字，都是在此时打下的良好基础。我们再来简单说一说梅兰芳的二夫人福芝芳。虽然早已经知道梅兰芳已别住外室，但他城府很深，半年多来竟能不动声色，缄口不提此事，对梅兰芳的一切外部活动仍如往常一样不加干涉，安心地主持家政。但是一宗血案的发生却打破了平静的生活。一个叫做王维琛的大学生暗恋孟小冬，在得知孟小冬嫁给梅兰芳后，他痛苦不堪，终有一日失去了理智，携枪闯入了冯公馆，吵叫着要找梅兰芳讲理。恰逢梅兰芳与朋友聚会，大陆晚报的经理张汉举自告奋勇地出去与王维琛交涉，但是刚一见面他就被王维琛用枪抵住，扣做了人质。王维琛先要梅兰芳出来论理，后又要求梅兰芳拿出50,000元赔偿他失去孟小冬的精神损失。梅家一面筹钱一面报警，待梅家将钱筹齐时，军警已将宅子团团围住，用人将钱扔给王维琛。王维琛在拿到钱之后被军警包围，情急当中的他向张汉举开了枪，军警见状举枪齐射，将王维琛打死，随后将他的脑袋割下，在前门外的电线杆上悬挂3天示众。对于这起案件，北京报纸《小史》曾有文字记载，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福芝芳终于有了理由，毕竟梅兰芳的命要紧。很快人们站到了他这边，梅兰芳深受恐吓，一度避居上海，他与孟小冬的关系由此转淡。不久又有一件事情使得孟小冬更加的难以忍受。1928年春节过后，孟小冬突然收到了一份由家人转来的天津北洋画报，上面登有一则消息说梅兰芳到天津演出，带着福芝芳一同出门，还是第一次。福芝芳是1921年嫁给梅兰芳的，原先是一名京剧的旦角演员，但自出嫁之后就一直待在家中。孟小冬认为这完全是做给他看的，一气之下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和梅兰芳结婚刚刚一年就出现了这种难以愈合的伤痕，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父亲孟五爷赌气地说，有什么不好办的，他能去天津唱戏，你为什么不能去唱？孟小冬得了父命，见母亲也支持自己，便下了决心准备天津的演出。孟五爷让女儿暂时住在家中，每天用心地排练。孟小冬一边去信与天津联系演出场地，一边找曾经合作过的雪燕琴商谈能否再度合作。雪燕琴答应与他一起去天津。天津的方面听说孟小冬将要复出，正是求之不得，特别是主办天津商报游艺场的沙大风更是大捧特捧，并辟梦话专栏，诗文不断，竟称孟小冬为吾皇万岁。小冬天津之行未演先热，本来那儿就有一批他的老观众，阔别2年其盛况更是可想而见，因此登台之日声势极盛，春和戏院是连日爆满。孟小冬在天津演出期间，出入各种交际场合均作男装，不服脂粉，受到各界的赞美。然而当有人向他询问与梅兰芳的关系时，则一律不予回答。孟小冬擅自去天津风风火火地演了10来天的戏，又在天津逗留了数日，返回北平后仍回娘家居住，这个举动无疑是对梅兰芳的一种示威与反抗。本来梅兰芳带着福芝芳到天津演出，并非是存心要气孟小冬，他想不到小报竟会登出如此的消息，无意当中刺伤了孟小冬。